成名是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的基础。如果没有前面成与名两个字，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，则是世间有漏的福报。纵然是做，所得到的很有限。我们想一想序文开端的两句话，用意就很深了。 而这两句话就是佛教大义里的自净其意。 千经万论，十方诸佛菩萨教化众生，总纲领就是这三句话： 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。 心地要清净，要做到一尘不染，要做到如如不动，才能够谈得上光明磊落。而后断恶修善，这才是成佛做祖的根基。仔细看看序文，看看袁了凡居士的修持，与赵月道的办法相类似。 赵月道先生是将一天的所作所为焚香报告天地，袁了凡先生是将一天的所为，无论做的善事恶事，都把它记在功过格上。 了凡一生就是做这个功夫，用这个来检点自己的身心，改造自己的命运。读了《立命》这一篇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袁了凡是一个业障深重的凡夫，他能改造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改造呢？我们当然能改造，而且要比他更殊胜。我们这一生的成就应当要超过他才对， 因为我们的机缘比袁了凡先生还要好的缘故。 受持功过格，受持功过格， 受持是依法受持也，受是接受，持就是依教奉行，保持不失掉的意思。现在有许多人把这两个字错解了，比如说 有人受持金刚经，误以为只要每天早晚念一遍就是受持金刚经了。 如果我们要受持了凡四训，打开书本把了凡四训念一遍，而一天的所作所为与四训的道理全不相干，这就错了。 因为这样是既没有受也没有持啊。 千万不要说早晨把金刚经在佛菩萨面前念一遍，我今天交了差，这是自己骗自己。受持金刚经最低的限度，要认真的去破四相，照金刚经的道理方法来修行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运用这个道理方法，时时起观照，于一切境缘中学习不住相布施，这才叫受持。 而且天天不断，年年不断，这就是持的意思。 希望我们自己大经大论有机缘要多听，阿赖耶识里面多落一些善根种子，能够依教奉行实在是不容易。我们应该从受持了凡四训做起，这个比较不难。受持两个字是真正做到的意思，真正做到就会有效果了。 所以说快则三个月命运就能够改变，而业障深重的三年也一定会见效。 有居士的著说， 功过格一书规定一切善恶行为应得功过数量， 须有能力辨别善恶，大的善事功就多，几十功百功，小的善事一功二功，要自己去记。 而大的恶事有百过十过，小的恶事则一过两过，自己也要天天去记。 必须要有恒心，不要记两三天把功过格一丢就算了，嫌太麻烦了，那就不能成功了。了凡居士有耐心天天记，我们读到后面的四训就会明白了，不但是他自己记，他的夫人也是如此。 袁夫人她不识字，用鹅毛管点朱砂，有功就点红的，有过就点黑的， 他是用这个方法去戒。 我们想想看，不识字的人他也能修，也能够改造命运。 先贤如周濂溪、朱惠安、邵尧夫及韩魏公、苏文忠公俱受持此格，信受奉行。 这几位都是过去的大儒，韩魏公是韩琦， 他是宋朝贤能的宰相， 苏文忠公是苏东坡，这些人都是这样来受持功过格的，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榜样啊。我们现在要真正发心来受持的话，可以参考几种过去的功过格， 例如是莲池大师的《自知录》《感应篇》《德育古鉴》等书以为依据，要着重他的精神，配合现代的潮流。自己也可以修订一册适合自己用功的功过格来受持啊。 不能完全依照古代的格式内容，那会增加许多无谓的烦恼，反而不好了。 因为现代的生活意识跟古代不同了。 凡举心动念及所言所行，善恶先悉皆记。 只要起心动念，随时随地都要记载。 所言所行， 言是言语，言语则有善有恶，在功过格里面记得比较详细，而戒经里只说纲领，而不妄语是善，妄语是过。十善里将妄语分开为不妄语、不恶口、不两舌、不绮语四条，这是善，反过来就是恶。 但是都没有功过格上记得详细， 这是教我们要依照功过格来修行，目标很明显，希望善日增而恶日减，自己记载自己知道，是不是善功天天增加，过恶天天减少呢？如果是这样，就有进步，就值得欢喜了。 假如我们的善天天少，过天天增加，那就不是福了，倒过来就是灾难不远了。《 太上感应篇》说得好，太上曰： 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 是福是祸，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。福是我们自己修的，祸也是我们自己招的。自己招的恶，怎么可以怨天尤人呢？ 而一有怨天尤人的念头，则又是犯过了。 这样唯恐自己过太少，还大量的去增加，哪里能够得到福报现前呢？ 以其善日增而恶日减， 这两句话我们要是听到不甚欢喜的话，再把它改两个字，我们的警觉性就会提高了，把它改为福日增而灾日减，这就欢喜了。 而福报天天增加，灾难天天减少，这当然是值得欢喜的。 我们要晓得祸与福是从果上讲的，善与恶是从因上讲的。佛说的话真的是一点也不错。众生为果，他不怕因，善恶无关痛痒，不要紧，没有关系。要讲的祸福了，不得了啊，这个事情可大了。菩萨比我们凡夫聪明，菩萨为因，哪怕是一点点的小善事、小恶行，都战战兢兢，非常谨慎地断恶修善。 所以我们要晓得，善的果就是福，恶的果就是祸害，是灾难啊。 这是劝我们学袁了凡，依照功过格来信受奉行，像这样才真正叫学了凡四训啊。 初则善恶参杂，久则为善无恶，故能转无福为有福，转不寿为长寿，转无子孙为多子孙，现生犹入圣贤之域，抱尽高登极乐之相。 这是说袁了凡依照功过格修持， 他一生的感应事实。最初修行的情形是善恶掺杂，了凡修的是这样，我们去修也是这样，所以不要怕。最初修的一定是善恶掺杂，我们每天记下来的有善有恶混杂在一起，慢慢的善多恶少，几时做到为善无恶，功过格一打开都是善，没有过恶，只要做到这一天，命运就转变了。 换句话说，三个月做到，三个月就转变；三年做到，三年就转变了。 怎么转法呢？我们哪一天功过格一打开，只有善没有过了，从那一天开始，命就转过来了。袁了凡就是这样改造命运的。了凡福报很薄，可是他转无福为有福。了凡也转寿命，孔先生给他算，说他的寿命只有53岁，结果他活到了70多岁。寿命操纵在自己的手上， 转不寿为长寿， 他也做到了。他命里没有儿子，后来有两个非常好的儿子， 转无子孙为多子孙， 他都做到了。我们读四训可以看到，真是有求必应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有求，为什么求不应呢？要是打开自己的功过格一看，每天还有那么多的黑点，怎么能够求得感应呢？不可能有感应的嘛。到了没有黑点没有过失了，我们看看有没有感应呢？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相信佛在经上讲的， 佛是门中，有求必应。现生犹如圣贤之欲， 现在我们这个身体还没有舍报的时候就可以做圣贤了。 圣贤是指世间的圣人和贤人。 报尽舍报之后，当生极乐之乡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有居士著说， 无人现生，无论贫富贵贱，至于荣辱等等，无非宿业所趋，缘熟思来，报尽便休。人生身难得一失，若不及趁命光未迁卸时，勤修善业以自救拔，倘一堕落，是欲再得人身，不知经历几何年月矣，如之何不惧。 我们现在生在这个世间，富贵也好，贫贱也好，无论是愚笨或是聪明才智，世出世间那些大觉的人告诉我们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过去世修得的，是宿业所招的。由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人生并不是一世就完了。我们总要记住， 一世的光阴非常的短促，真正是数十寒暑弹指就过去了。 40岁以上的人对于这个体验都相当的深刻，读到祖师的教训当然比年轻人的感受要来得深，这就是有了几十年亲身的经历。尤其在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，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 这是我们要学要记住的。明了这个事实的真相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记住， 我们要修福，要培福，要习福，福报才能享之不尽。 好比我们耕种，今天有收成了，还要继续准备明年的种子。 如果是不懂得修福，不懂得培福，也不知道习福，纵然是用尽了心机，所得到的一切享受还是属于俗世的福报啊。 譬如说我是个出家人，想出种种的花样引诱大家来供养我。俗话常说， 和尚不作怪，居士不来拜。 来拜把你们的钱财送来给我，这是偷盗的行为，这样得来的钱还是命中注定的。 命中本来就有的，命里没有就是作怪，居士还是不去拜的。 可见得来拜来供养的还是命中注定的，绝对没有无因之果。 这个福报就是不用作怪的手法，机缘也会慢慢的成熟，慢慢的受用。用了这些手段，只是使机缘提前成熟，只不过是做增上缘而已。 但是福报享尽了也就没有了。 这好比在公司里面服务借支薪水，你要不借支呢，按月给你，月底一到公司就发给你，你的生活很稳定。若是我今天想个理由借钱，把一年的薪水都借过来了，花得很自在，几个月花光了，但是后面的几个月就要受贫穷之累了。 所以这些道理明白之后，我们敢不敢再作怪呢？敢不敢再想花样呢？纵然想尽了花样，得来的还是命中有的那一份，这是要明了的。 我们不但不借之不透之，更要常常的积蓄。怎么积蓄呢？就是要改过修善，积功累德。若是能够 离一切相，修一切善， 则有求必应了。这几句话是了凡四训最重要的效用。我们初学的时候大家都一样，了凡居士也不例外，开始的时候很难，善恶参杂。 而初学的方法还是要用功过格。 对于业障轻的人，他可以不必要， 因为他每天起的恶念少，善念多。 对于业障重的人，每天起的善念少，恶念多，功过格就很重要了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功过格一打开，看我今天起了多少个恶念，起了多少个善念，做了多少的恶事，做了多少的善事。一日之中善多还是恶多，天天比较，月月比较，如果大家要这样认真的去做，我想三年之后就可以做到为善无恶，心里面不起念则已，一起念就是善，不会再有恶念了。 而到了这个时候，就与佛法里面所讲的有求必应相应了。 本来福薄，现在福报现前了。福报从哪里来呢？因为就是行善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善恶报应丝毫不爽。你要以为没有报应，那就大大的错了。决定定是有报应的。也许有人会问， 我起心动念都是善，为什么我的报应不好呢？ 那自己就要明了，应该是过去世的罪障太重了，现在幸亏是修善，要是不修善，恐怕连人身也保不住了。眼前受了这一点小苦，正是消过去世的重罪。这是佛经里常讲的 重罪轻报。 所以对于因果报应的道理要深深的相信，不可以有疑惑。我们读过四十华严里面所讲的十种恶人，就是教导我们自己检点。 换句话说，首先我们要明了什么叫善，什么叫恶，万万不要把恶事当作善，把善事当作恶，那亏就吃大了。自己造罪业还以为自己在行善积功累德，那就太冤枉了。 所以世出世间的学问，无非是叫我们辨别善恶，辨别是非，辨别真妄，辨别邪正，这才叫有学问。 因为真正有学问的人，他才能够转无福为有福，转不寿，也就是短命为长寿。 这几件事都应验在袁了凡自己本身上。了凡没有福报，寿也没有，命里没有儿女，这些他都转过来了。这是说的世间法，我们不能轻视世间法。为什么呢？假使世间法里我们要求都求不到，还有障碍转不过来， 出世间法就没有指望了。 因为出世法的善根福德要比世间法的善根福德高得多。如果我们自己修的善根福德连世间法的水准都够不上，那么出世间法就不必讲了。 因此《了凡四训》一书我们要认真的去修，将来的效果自然就更殊胜了。现在照这样子修，现在就是圣贤，完全照这样去做，就是世间的圣贤。要用佛法的修持，就是出世间的圣人。 所以说现生犹入圣贤之域呀。 报尽是说我们这一生的寿命，这一期的业报尽了的时候，你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也可以上品上升，你修净土才能得力，才能用得上功。游注里面所讲的警惕语，我们自己要认识要明白，佛给我们讲的，我们人生在世为的是什么呢？是愁过去的业，所谓 人生愁业。 换句话说，人生就是来受果报的，过去世造的善多，这一世就享福；过去世造的恶业多，这一生就要受苦报，怎么能够怨天尤人呢？ 俗话讲要认命，我们命该如此。如果单单讲认命，这是很消极的。虽然消极，我跟诸位说，真正能够认命，他不造业，比那些不肯认命在跟命运挣扎再造无量罪业的人还是要殊胜得多。 所以佛法不是消极的，而是教我们如何来改造命运，只是我们改造命运正确的理论和方法。 我们看了凡四训多么积极，袁了凡先生举心动念所作所为积极的在改造命运，这一点我们要懂得效法。 人生难得而易失， 佛经里说似须弥穿针，这是讲机缘的不容易。须弥山很高，从须弥山顶放一条线，在山下放一根绣花针，花针那条线下来刚刚好就穿进针孔。诸位想想看，就是放100条线，有没有一条能够穿得进去呢？不要说是须弥山，就说我们讲堂在3楼，若是从窗口上垂一条线，底下叫一个人拿一根针来穿穿看，看看能不能穿进去一条。佛告诉我们说， 人身失掉了，再要得人身，就像从那须弥山上穿针，刚刚好穿进了。 给诸位说，那不是侥幸，经上给我们说得非常清楚，在这一生当中五戒不缺，来世才能得人身。五戒单单讲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这些戒条听起来很容易懂，实际上并不容易。这里面有维系的形象，有开、遮、持、犯，如果不明了怎么能守呢？怎么能持戒呢？ 所以称为戒学，要好好的去学习。 不杀生里面包括些什么呢？应当怎么做法？不偷盗里包括些什么呢？不是说我没有当小偷，上面所讲的凡是用欺骗手段得来的，例如耍花样使人家来供养的，都是偷盗行为。这些维系相真正是很难做到的。我们也常常见到， 譬如在普通信封里面寄一张钞票不必挂号，这也是偷盗，偷邮政局的邮资。机关团体公司里用的信纸信封是公事用的，我们私人拿来写信也是偷盗。 天天在做偷盗的事，还以为我持不偷盗戒很清净，谈何容易。 换句话说，凡是有意无意侵占到别人的财物，就是偷盗行为，就犯了偷盗的戒。 戒律这些细项我们不知道，犯了孩子还不晓得。 所以持戒不是简单的事情。 五戒要能条条不缺，能达到60分以上，来生才能得到人身。五戒要怎么修呢？以功过格去做，就是教我们受持五戒。不照功过格修，五戒要怎样持得好呢？从前的功过格有300-400条之多，太繁琐了，也不容易受持。古大德再把它归纳简化，大概也有100多条。我们能照这个修学就很好了。有居士的住是砥砺自己，警惕自己。要知道人生难得，得来实在不容易。既然得到了，就要好好的修行，不要把这一生空过了。 所以趁着身体康强的时候要努力，求一条自心自救的道路。如果这一生没有修成功，人生就失掉了，那就不晓得要到哪一生哪一劫再能得到人生了。 因此我们学佛要从根本上修，如果有时间，大圣经典也要抽一些时间来看看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可以破除我们的疑惑，增长我们的信心心。 在理论上，大经大论讲得透彻，像华严、法华、楞严、深密、涅槃这些大经，有机会要涉猎涉猎。 至于修行，还是要从了凡四训下手。 为什么我们要多看大经、多听大经呢？是为了增长学问，才不至于得少为足。尤其是华严经，此经所讲的要义就是 事出世间法没有两样。 例如在甘露火王的这一章讲得很明白， 做一个国王应该作为众人的君亲师，对于全国老百姓所做的善与恶，他要负很重的责任。如果全国老百姓都行善业，这善业的功德是归于国王的领导有方，所以国王所得的福报不可思议。但是他如果教导无方，老百姓要是造作罪业，那么他的罪就比大海还要深了。 因此事出世间法展现在一个团体里，团体的领导人就很重要了。